生日你好。 爽 爽 爽 爽 爽 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在后面啊，他就越来越痛在美丽，也就是当一个人心灵的毁坏啊，超过了太阳这个字的时候，可能他原来是一个肥得不得了的人，他两个礼拜之内就瘦回正常苗苗的身体，就是他后来就是一切身体的反应和表现都正常化，但是问题他的心灵就被影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那接下来呢，要讲中国传统观念里头的性方面的生理学。那其实讲到这个时候，我现在其实就有点害怕赶不上飞机了，所以我也刚刚我就觉得这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还要删删减减，就不过瘾，对不对？可是本来我好累，想吃午餐，因为我的课其实需要相当的集中力啊。就是我再往下上，就是我的上课时间超过到这么多的时候，我其实我的学生有时候会生气的，因为他觉得他真的太累了。那同学，我真的太累了，因为最后的这个所谓的身体层面的调营养，真的知道不知道，几乎没有大关系了。那你同学？因为我相信后补的同学非常有可能可以拿到录音档、录影档去复习，而且我的课我认为需要复习的，对不对？因为我讲的事情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同学就累了，要不然就趴下去睡一睡，要不然就去吃个中饭，好不好？因为反正有录音档、录影档，而最后的这件事又是最不要紧的。好， 我是最重要的，我要 真的放轻松，我觉得这样子都这样了。那这个人啊，有的时候会有性方面的欲望，而性方面的欲望，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啊，是因为我们的交感神经紧张，因为在一个比较自然的人体架构上面来讲的话，当一个人的交感神经紧张的时候，他会寻求一个疏解，而这个疏解呢，在一般日常生活的层面呢，就是有一个喜欢的人他抱抱你，懂这种感觉吗？就那种有一个温暖的跟你非常喜欢的人能够抱抱你、亲亲你、摸摸你，这是人体肉体层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需求。那当你被抱被内心就是说啊，有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你的副交感神经就会提振，所以人有幸福，这样讲能够很单纯吧。也因此呢，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觉得幸福是邪恶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邪或正的东西，而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已，就是我们身体本来内建就是这种机制。但是呢，因为现在的人啊，对于性的学习略有一些知识上的缺损，所以就变成其实女人倒还好，主要问题在男人这一边。所以在这种性知识的传承方面很奇怪，就是我们中国的黄帝内经这本存在于表面舞台的书是男人写的书，可是教你怎么去进行性活动的妇女经却是一个女老师的书。那在印度有一个类似的学派，后来变成叫做南传密教方修的这个东西，他的女士仅仅是一个女老师。所以在性方面，一般而言女性是比男性要自然的，因为女性的活动身体是跟左脑是同合的，所以基本上女人在性活动里面呢，只要能够得到幸福的感觉，不管有没有高潮或怎么样，只要你感到幸福了，就能够提升副交感神经，免疫力就能提升，就很简单，就女人没有大问题。 但是呢，男人的戏却反而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男人的勃起机制有两种，一种是交感神经系的，一种是副交感神经系。那现在的男人有的时候啊，就在这里面搞错的。简单来说啊，男人真正的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有帮助，那个副交感神经的勃起啊，真正的勃起其实是来得非常晚的，他是需要跟一个真的相爱的人抱抱摸摸亲亲，这样子玩好久，就有的比较快，就是正常人可能一两个小时哦。然后男人才有的副交感神经的真正的勃起，就是那个真正的勃起，就是跟男人早上睡醒的时候的勃起是同一种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而真正的勃起，那个男人的脑海中是没有性幻想的，这样子，就他在这个温暖关怀的拥抱跟讨论之中，他的身体自然的副交感神经快速提振，而男人的副交感神经快速提振的时候会有真正的勃起，而真正的勃起在进行性交的时候，男人跟女人能量是互相滋养，而在这样子的互相滋养的一个能量的循环之中，那个男人他不会想要射精，这才是真正的对的性行为。而错的性行为呢，是这个男人的勃起呢，是看到一个性感火辣的女人的肉体，然后呢就起了性幻想，然后那个性幻想他立刻有一个勃起的反应，那这个性幻想挑起的立即的勃起的反应是交感神经，而交感神经呢会引发一个东西叫做射精冲动，因为交射精这个活动也是交感神经主导，所以呢你在进入性行为之前是用交感神经挑起你的勃起，用性幻想去挑起你的勃起，然后呢接下来又马上挑动你的交感神经去射精，结果呢本来性欲这个东西不是交感神经过度紧张要提振副交感神经吗，结果它反而是一连串的在提振交感神经，所以他的身体没有得到鼓励啊，是不是身体没有得到鼓励，他只是不断的提振交感神经，他搞得更虚了，所以男人用错误的方法进入性爱，他就会感觉到射精之后人万般疲劳空虚，而且对那个眼前的女人会有一种想要别过头去不要看他自己的下面那种感觉，因为他的身体觉得我做错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心里产生一种来自于身体的罪恶感。但是要命的是，因为本来性正确的性活动是要疏解你的交感神经的紧张而存在的，你用了错误的方法更增加了交感神经的紧张，所以你那个疲倦还没有结束，你发现性欲又来了，这样听得懂吧，因为他交感神经自始至终就是在变得更紧张，就像一个人在再来再搞自己搞累，然后微微有一点不对劲的感觉，后悔的感觉，空虚的感觉，疲倦的感觉，然后他又有性欲，因为不得不做，然后做的时候又做错，然后就这样恶性循环，就感觉一直紧张，一直紧张，然后身体坏掉，这样讲够简单吗？所以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机制，他有给你搞错的机会，而这样的搞错啊，会让一个男人发现，就是搞对的男人没有这个问题，那搞对的男人，他对他和一个女人的互相的温暖跟关怀，会越来越觉得感谢彼此，让他不会有那种想要花心找小三的想法。因为他就是觉得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好暖好快乐，我们下次拥抱那个温暖快乐的感觉还能更深，所以他没完全没有想要找小三的感觉，他也完全没有急着想要射精的感觉，因为副交感神经不管射精。那所以中国人说话，人啊，如果修仙道的话，就不生孩子，知道吗？因为修了仙道以后，提振了副交感神经，那个男人没什么射精冲动。但如果你修人道，在这上面勾心斗角，提振交感神经，那你就一直有射精冲动。所以这是一个，就 就是很，我讲现在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事实。可是当一个男人啊，用了错误的方法进行性行为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的情欲需要色情画面的刺激来引发。可是同一个女人两次三次以后没有性行为，于是他就觉得我要换人。那这就分敢跟不敢，对不对？但是基本上男人花心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问题不在花心，而是你进入性方法错。这样听不听得懂？ 那您老是花心？ 花心就是看到不一样的新鲜的刺激，又挑起性欲了。我是说这件事儿。 是， 至少呢，就是你要真的要启发过去就有的这个性活动的习惯，就是正确的性啊。在中国常常说有很多招啦，什么什么，就说啊，你在进入对方之前，一定要到达三至五至什么的，就是你一定要彼此爱抚啊，到你的阴茎的勃起呈现一个完全的充血什么的状态，或怎么样，或者什么女人呢，要觉得哎呀春情荡漾啊，眼睛啊温润的，有一种湿湿的感觉，那是肝气到了啊，然后什么呼吸有什么样的的感觉，那是肺气到了，然后呢，手脚的这个肌肉啊，忍不住就是纠缠着你，像个八爪鱼一样，就脾气到了啊，然后等等等等，这些情绪已经完全烧对了，你才能进行交流。那男人也有这个性器官的那种种种反应，你描述，但这都不重要。我告诉你们，我有两个实话，就是男人真正的勃起有没有的主权在女人身上。就是女人觉得 OK 了的时候，女生会散发一种气味，然后男人闻到了这个勃起，就这样。所以男人的勃起权完全不在自己手上，是那个女生觉得完全对，我喜欢你，会愿意更深、更深的跟你拥抱的时候，自然会发生这个勃起。但是，一般的男人呢，没有这个教育，就他等不及，对不对？他们以为我要赶快趁还没软掉插进去，赶快射掉，对不对？那这样的想法，这整个是一个在性学上面的非常大的谬误。因为这样子的人就是在性里就觉得有点那种怪怪的罪恶感，像我需要我阳气变少，因为阳气的量绝对在副交感神经递增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一直在慢慢损伤阳气哦。所以所谓的调和阴阳，并不一定完全是指男人是阳，女人是阴这个东西，而是你体内的交感神经的这个阴跟副交感神经的阳能不能调和。你不管，就是你方法如果用错，你都不能提振副交感神经来提升你的免疫力。让你再怎么性交，其实也不能调和阴阳，对不对？这是自己跟自己的事，却需要借助一个跟你互相爱的别人来完成。这样听得懂吗？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论述吧。那当然，你知道，一个活在错误的性机制的男人，那这个男人就会有很多的谬误。因为你知道，如果他是用一时的肉眼刺激的那个性欲来勃起，那他插入了之后，他还是有希望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边，因为他可以插入之后继续抚摸、继续接吻、继续拥抱，对不对？他会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边，对不对？问题就是交感神经的这个假勃起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真勃起间需要时间，所以呢，它的那个叫副交感神经有一点启动，副交感神经就软化了，一软化它就阳痿了。他不晓得这个东西要再慢慢亲啊、抱啊，再等个一两个钟头，真的副交感神经的周期会出来，他等不了那一两个钟头，就我操，不行了，怎么办？你懂吗？所以他就拼命做那种什么缩肛门、缩会阴的动作，想把它挺起来。可是缩肛门、缩会阴那个动作又是动交感神经，所以就这样恶搞，就真的就阳痿。所以这是一个男生搞错了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给大家常说一下。那当然，性方面啊，有种觉得女人是受害者， 因为呢，女人的那个男人不一样，跟你讲，男人如果他的性欲没有被好好的化解掉，那他的那个自律神经的紧张跟女人的是不一样，就同样是交感神经紧张，在男人身上叫劳病，在女人身上叫郁病，郁闷的郁。也就是说，男人的性不满所残留的交感神经紧张，它直接的指向是免疫力的低落，而女人的性不满，因为女人的头脑左脑跟右脑的流动量比较大，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左脑跟右脑的那个接点，我们就不仅仅为两个脑的桥梁啊，这样脑桥或者脑梁都可以。那女人的脑呢，脑梁是比较大的，男人的脑脑梁是比较小的。那脑梁大的女人呢，她的所有的脑中的情报是混合储存的，男人的脑呢，他脑中情报是分区储存，就是相对来讲，不是绝对来讲。那混合储存的情报的女人的脑，一旦自律神经紧张，他会怎么样？心情坏，就是莫名的就有火，莫名的就想哭，肝胆大肠症。因为肝胆大肠症，我们用惯了就知道张仲景说的脏躁悲伤欲哭，那个脏躁是一个反气，就是女人得不到滋润叫脏躁。因为张仲景非常喜欢啊，把性质级的文字写成浦东西蒙混过关，就是他比如说写卧时动摇啊，就是睡觉的时候不对，还在床上动来动去，这性质级，但他按时睡觉还要动来动去，就是他的写法是一个非常浦东级的写作方法。但我这样讲也有点太武断了啊。可是你了解说，刚刚他把它治女人因为性不满而累积的交感神经紧张，累积出来变成情绪上的崩溃现象。那伽麦疗法它是干嘛啊？用比较西医化的讲法，叫做刺激脑内吗啡分泌，就是自己脑子里面多分泌点多巴胺，让情绪好。就是没有男人的女人，就只好用这种方法来稍微调理一下。这是伽麦疗法用的。那这个，那但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时间允许我的话，刚刚说的男人脑、女人脑，那你知道女人脑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因为女人的资料情报是混合储存的，所以同样是爆掉一个脑血管，男人的就不通啊，就某一个区块就废了。那女人因为情报是复杂储存的呀，对不对？所以女人有个中风，就是手没力啊、脚没力啊、头不舒服啊，她就还能动呗，对不对？就她的那个。就是什么脚是三根绑在身体的，但是女人脑呢，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女人脑的这个耐性比男人好，就是因为它还有这个备份的地方，男人就没有了。而男人的情况就是说，他的性欲的累积啊，就是说交感神经的紧张，它形成的是免疫力的低落。那女人是情绪的混乱，这样你听得懂？就这两点就了解就好。所以呢，女人啊，如果造成情绪的混乱，又没有解脱的方法，那就是演出《甄嬛传》。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什么皇后娘娘、华妃啊、谁啊、满堂菜啊，就那样子，就是讲话都变得夹刀带刺，你懂吧？就是他那个有一种，就是对这事情有一种憎恶，忍不住要从他的语言里面透露出来。那这种像是《甄嬛传》的女人的人呢，在这个年头，反而是在什么样的人上比较容易见到？是男的同性恋，因为男的同性恋的人，他的脑结构比较像女人嘛，你懂吧？就是那个整个情报都不像女人脑，而女的同性恋的人比较像男人脑，而这件事情呢，却遇到了一个蛮糟糕的障壁。为什么呢？因为男的同性恋者，他是一个女人的脑，可是你要知道，让人啊可以感到交那个副交感神经提振、交感神经疏解的那个性快感的量，男人跟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 讲简单一点，一次性爱里面，男人只能够动动射精就爽那么一秒钟两分钟。可是女人呢，却是整个身体非常敏感，有很多很多的愉悦，而且高潮来还可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懂吧？所以女人要饿的时候也是狂饿，但是饱的时候也是真吃的。当然你的老公不行，那另外就算了。可是呢，可怜的男同性恋者，却是他有一个女人脑，他的那个性的食量都那么大，但他的身体完全不能提供这个量的性快感，因为他没有女人的身体的，所以就变成男同性恋人啊，性那个部分常常是憋着饿着，然后呢就会变成很像是后宫那些失宠的娘娘一样的心情。所以有人说同性恋者娘，我说绝不是娘，那个东西不是娘。因为一个男人如果看到别人衣服穿得很漂亮，就很诚恳地说：“哎呀，你好会穿衣服，我好羡慕。”其实这就是娘，这是女性特质的表现。男性特质的话，看人家穿衣服就会说什么德行，就是说有点小嫉妒，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能够直率地赞美他人的缺点，这已经是女性特质，这个叫娘。那什么叫做后宫妃子的娘呢？那个叫婊，婊子的婊。英文叫 bitch 啊，欠揍。所以说，如果我是一个很娘的男人，而没有那个性压抑的一个欲病带在身上的话，我看到人家衣服穿得很漂亮，这个娘的男人说：“啊，你好穿衣服啊，我好羡慕哦。”这是娘。可是呢，一个婊调的男人呢，他的话，他说的话是：“娘，打扮的这么美呀，你这是勾引谁呀？”表要他的心情要是透过你勾子的，那这个相对来讲，女的同性恋的人呢，她的脑的食量就像男人一样小，但是她的就是身体随便两下快感就够了，所以她的心思并不放在性这件事上面，所以男的同性恋者常常要打扮的很有性的表现。有性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他真是饿的。那这个真是饿的这件事啊，就是变成说很麻烦，因为在我们台湾的男的同性恋者的世界，就变成毒品文化。因为他肉体不能提供那么高的快感的时候，他就必须借助某一种药物啊，来增加身体的快感，或者某一种药物来让自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都不累。就是男同性恋者的困局在这里，而女同性恋者的困局呢很微妙，我都可以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女人啊，本来就是要有母性，那母性就是一种包容性，就是我的孩子不管要当厨师或者要当公务员都可以，只要他快乐我就开心，这就是母性。那女的同性恋者之间呢，他们彼此的关系啊，因为没有太多的肉体欲望，所以他的焦点呢就比较容易转向心理的沟通来改变这个亲密。所以我常常觉得女同性恋者的朋友们，就是情侣之间啊，他们之间好像都心理咨商，就是两个女同性恋者的那个伴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哎，怎么表情不太对？要不要说？要不要谈感情？”然后他们就讲了。他说：“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子。”他就说：“你记得不要做心理咨询，不要做咨询。”但是因为他们在脑结构上面微微缺那么点母性，所以非常容易搞到后来变成了心理强奸，就是纠结到就是说他的伴侣的看法、想法有一点跟他不一样，他觉得怎么跟我不一样，然后就一直在对付对方，对付对方，希望他变得不一样。所以男性伴侣的这个男性同性恋者的那个性欲求不满跟表调是一个问题，那女同性恋者面对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他的身体上因为一开始母性的部分少那么一厘米，就只少那么一厘米，他忘记去把它培养出来了，他就变成对伴侣的那个种种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放开，一直想要控制对方，而且心理层面肉体层面哪无所谓，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性表达，在这里说一说，因为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你说怎么样的人可以不要变成性欲的俘虏呢？那很简单，就是 刚刚说的真小人三句话，因为你变成这三句，你的交感神经无论如何都不会太紧张，所以你那个信就会变成原原可有可无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很合得来的人，你会很感谢这段关系。那如果没有遇到，你也会觉得不紧张、不焦虑，心情还是很闲适。所以最重要的解决新问题的关窍，在刚刚的那个真小人三句话，这样听不听得懂？因为你不刺激你的交感神经的时候，人的性欲就不会凶狠，因为凶狠就会发花痴，发花痴就会反感。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性欲之本在交感神经紧张。那你不要让交感神经紧张，这件事就变成一个轻松的事，一个额外的礼物，你只会感谢，不会有多余的想，多余的想法。那这样子的话，觉得人的心就会比较平静。但是呢，我这个话讲到这里了，就会觉得东南方面还是不够。可是像那南方面的怎么办？多喝喝他们讲啊，就是真的是你在脑部，你身体里供的水分吸，你就这样舒缓。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要动到那三条，不要放那三条，你的自律神经舒缓，自然心率就没有那么神奇。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要说的是，可是我讲到这里啊，其实是还是很对不起性这个东西，因为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啊，在各个国家的古老宗教里面都有讲到，性是可以拿来修道。那如果不还他一个性可以拿来修道的本来面目的话，我就觉得我贬低他了，所以这个可能性他要跟同学讲一讲。但是以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你知道这样就够了，对不对？能够不要激惹自律神经，然后就啊，就是以这个角度这样讲就可以了。对对，讲到自律神经的问题哦，继续压抑到过头，然后转变成病，那就不用讲，刚刚光就十二个字可以了。其实多的东西今天真的讲不完，我们今天专心讲性的事情就好。那讲到性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啊，我要先讲一个抽香烟这件事情跟吸毒这件事情，然后才能跟你讲性这件事情。因为我要谈到的是，当一个人处在交感副交感神经提振的那个当下，会有哪几种不同的反应，然后他结果会如何。所以我连吸毒文化都要讲，因为这些都讲了，你就会知道性的可能性在你身上的东西。好，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干嘛讲性，干嘛讲，干嘛讲这个吸毒？好，可是这东西在理论逻辑上的推演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讲到抽香烟，好，是这样一回事，就是我的口头禅是这样，就是抽香烟的好处非常可能是比它的坏处大四倍半，就是你说它的尼古丁可不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呢？那是可能的，但是香烟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短期副交感神经提振剂。那也就是说，香烟古时候最早的用途是部落民族他们的巫师要进入通灵状态之前抽的东西吗？也就是他们通灵状态、通神状态，因为是个 trance， 对不对？当然要到那边要修了啊。但是至少他对往这个方向迈进是有帮助。所以香烟它一旦它能够提振人的副交感神经的时候，因为副交感神经的提振啊，简称小小的通神，因为你跟潜下意识有接点，对不对？所以你的神就多一点。那当一个人跟潜在意识有接点的时候，得到一种来自于副交感神经的礼物。这是什么样的礼物呢？它的神经矛盾会少掉，这是这句话的选之又说之之。就是你想啊，我们一般人如果有减肥，就最好挨饿，对不对？因为你吃多了会肥。那你如果要享受美食，就怕胖，总是有一好没两好，对不对？可是你当香烟让你的副交感神经或者你这个人跟潜在意识有那个接点的时候啊，香烟是怎么样的东西？它能提振你的副交感神经，而且它有副作用，因为你的大脑的副作用很大，要到更毒的东西才有副作用。 但是就是大麻是我觉得没有副作用来讲的话，抗忧郁症到底是这样的。那这个可是法律不准啊，这就是问题。可是香烟刚提这点副交感神经，因为副交感神经会帮助你消化，对不对？所以你吃完饭抽一根烟，觉得啊好舒服，它就得一样气进来了。可是呢，它提振副交感神经的时候，也会刺激我们脑内的褐色细胞，而这个刺激要被刺激的时候，对吧？燃烧脂肪，所以人会瘦。所以它没有那个有营养良好的，它让你又能够享受美食，又容易瘦。这是神仙的东西啊，这是神仙的东西啊。那而且呢，我们台湾很多人，我们大祖国同胞好像香烟没有那么强烈的禁止，所以我们台湾自己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在高度禁止而且高度宣导下，台湾人就戒烟了。那戒烟之后就暴肥到不可收拾，现在完全的饮食水平比之人太多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但是从这个方面意识，因为香烟帮你的副交感神经点嘛，没什么副作用嘛，所以就可能他失去了这个方法，然后就没有食欲，肥的要死。那这样他人生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不快乐，对不对？不会说比较不快乐，因为肥不知道该怎么办，食欲又没有，然后就是什么呼吸会胖，喝水会胖，对不对？有点可怜。那另外呢，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大部分的所谓的提神的药物就会让人好睡，对不对？喝了咖啡很大，喝了不好睡。那让人好睡的安眠药就不提神，对不对？安眠药还提神，太可怕了。可是呢，香烟是这样子，你们熬夜要赶工作的时候，你抽一根你会比较精神，比较清醒，不会困。可是你要睡觉的时候抽一根，你睡得更深，更甜。太好了。头脑习惯有好的良好的自己，所以他看到有良好的东西，他认不出来。那认不出来就是不管用心，而这个东西叫人性。就是性也是有良好的东西，可是因为我的头脑认不出它的良好，所以人就会觉得，就是人为什么会反对香烟这个提振副交感神经？提振副交感神经，你的整个免疫系统变好，对不对？那就算你的尼古丁造出三颗癌细胞，你免疫系统是活，免疫力是活跃的、清醒，他看到就吃掉就没事了。怕的是啊，你因为戒烟落得一个阴食体质，整个免疫系统低落，那你身体多少癌细胞他都看得不管，对不对？所以我才说，好处比坏处大至少四倍半。这是香烟的真相。那 坏 什么东西啊？坏处就是尼古丁还是有点小毒吧。说我这尼古丁那个毒啊，大概跟肉桂差不多吧。肉桂有点小毒啊，对不对？很少出血啊，会是有小毒的。那附子有小毒吗？啊不，附子有大毒。本草就比你还大，我该死。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所以这是一个项目的观察，就是你要理解到提振副交感神经怎么回事。那你进入性爱的时候就会知道，性爱就要胃口变好，身材变好，这样听懂吧？让我神清气爽，睡得甜。你了解吧？这才是养生啊！但是我们讲人类啊，头脑习惯养生就是要吃苦，要捶着你打那里，揍着你拉那里，就是那种阳虚体质啊，桂枝父子他们镇的那种人，精是挤的，他拉的呀，为了健康要忍啊，奶结石他不行啊，对，就是为了健康要奶结石他不行。所以你真的是会变成说，你的头脑啊得到的讯息跟印象，那你太容易习惯有良好的良好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个有良好的东西，你就觉得它有问题。这是投票数的问题，懂吗？就你的那个有良好没良好的那个交感神经经验太多了，就你看到个良好的东西就给吓到了，就你的左脑不相信你右脑告诉你讯息，然后产生了剧烈的辩论性，想把它消灭，想把这个念头消灭，连香烟一起消灭，连性一起消灭。这是人类会害怕香烟跟性的一个很简单的生理机制。刚刚讲过齐物论心法，对不对？ 人的面部假的那一面会想消灭真的那一面，真的那一面就不会想消灭假的那一面，对不对？所以性的这个议题跟抽象性的这个议题都是在这个面波战争里面受害的，对不对？如果刚刚一定只是告诉你性是怎么回事，那男人只要不要搞错了就解决了。如果你到今天为止性生活不美满啊，做了都觉得很空虚，还介于性饥渴，那说明我搞错了，事情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这样子。可是呢，到此为止，我还没讲到性可以到达的心灵高度。因为我刚刚说齐物论的那一句话，真的练到秒秒都练成的话，最快速的世界纪录可能是75天开悟，对不对？那同样的性，它在心灵修养上的功能也是很好的，只是处于副交感神经中间是有良好的，所以你会害怕，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会叫人哦不信惯了，一旦有一个莫大的幸福在里面，你会恐惧，你不相信真的有这么平白无故就得到好处的事情。对不对？我就说我学庄子有一个很快乐的感觉，就是我说上海对我来讲是一个风骚辣妹，对不对？我就觉得我教上海的是只是在 happy 而已，就我抱着我喜欢的辣妹摸她屁股给大家看看，让她给我亲，这叫有良好。就你做的事情过的人生是你喜欢的，然后别人还给你钱，你完全没有在欣赏，这是道家说的一种相对的心，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要练习道家，将在意识形态上认识世间是存在的有良好双赢的，而这才是每一个生命体之间需要存在的意义，是双赢而不是谁牺牲谁，就这样的观念我们必须改过来。虽然我们的世界上面失败的例子还是占多数，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忘记可以相信这件事，忘记我们自己是可以幸福的，那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那这样的信念，我觉得透过对性跟香烟等等的学习，加上齐物论的锻炼，说不定有一种我们的信念结构真的可以转移到对幸福这个东西能够敞开而拥抱，你懂吧？我们现在人会头脑太相信不幸了，所以幸福的机会也看不到，也被我执掌住了。那么再来呢，我要讲的是性它的心理高度到底可以到哪里呢？我这里分开谈，我先告诉你毒品可以把人害到哪里，然后再看如果那个害到哪里东西没有的话，心理在哪里，这样子可不可以？ 好， 就是首先是在我们台湾啊，流行的毒品文化里头啊，它大约对第一级的毒品叫做海洛因，我写个牌子就好了啊，等等啊，但第二级的毒品，第1.5级的叫做人工海洛因，简称美沙酮，听过没？然后就是海洛因是最厉害的啊，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在它上面不足，我就举个例子而已，懂吧？啊，我不知道开除你大家会吗？然后第二级的毒品呢，有两个系统，一个叫做 K 系统，一个叫做 E 系统。也就是说 K 系统跟 E 系统总加起来的药效才会到达美沙酮和海洛因的药效，这样的话就它的效能被拆成两边，而这个 K 系统呢是一种比较类似麻黄素的兴奋剂，它让你觉得很有精神，当然你知道是透支体力的啊。那 K 系统会让你后知后觉出来，所以你在性爱里面可以劳作而不倦，就辛苦的一直做下去而不累啊。那其实我认为，我知道不讲别人啊。但这个东西，所以 K 系统我用我的字对不对？叫做嗨系，你知道吗？让你很嗨，这样听得懂吧？麻黄素之类的东西，或者简单就是麻黄素遇到点酸就请个安非他命，就是这点东西。那这个一系统呢是憨系的相反，叫做方系，就是整个人是涣散，你知道吧？黏黏的，然后当然以被搞的那一方而言也是劳作而不倦，就他好像整个人松开了。那他松开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什么一些景象，比如说使这个世界变成超立体的感觉或怎样，他觉得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同样的红色变得特别的鲜艳，特别有层次，这个是一系统。 会产生的感觉，就是骂。所以这个叫最这个黑狗叫 ketamine， 一系列叫扣完，但这个怎么办？然后呢，再下来让人心情变好一点，第三级比较大。再下来，再从个六七八级以下的下面。大约是这样的幅度。那这个我今天要讲的是黑气跟方气啊、哦，为什么能够带给人快乐这件事？因为它带给人的两种快乐，就是性可以带给人的两种快乐，而这个也是性里面的修道体。只是性是有良好的，它完全没有副作用。那黑性呢？它是这样子啊、哦，它单纯来讲，我之前说一个这个中国人的那个宗教啊，麻黄的生命机制，我这样讲很简单，因为你用这个对它那个麻黄做什么，结果差不多。你想啊，一个人啊，只要你想，你想知道，我再告诉你，就是一般人的那个免疫细胞里面最强有淋巴球。淋巴球呢，99.5%都是在淋巴系统里面，只有0.5%是由于在血液里面，这样是那种吧，就大部分淋巴都在淋巴里面，血液里面多的。可是如果是吸毒的人，他就玩的，所以那还有精神嗨的这个 ketamine 的话，他练血的时候啊，医生会给出来的淋巴球变多，所以医生会觉得，哎，这位先生还是小姐，你的那个免疫力很好哦。你懂吗？因为他血液里面的黏球变多，可是因为他在那多出来的啊，是从淋巴里面进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他的那个验出来血里面淋巴球变多，有他免疫力变强，就是假象，因为淋巴球其实加在淋巴。然后呢，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医生每次都觉得他的免疫力是好的。但其实中药的麻黄吃下去发生的故事情节有类似，所以我们中国麻黄，那所以我们中国人麻黄呢，麻黄汤是掏空骨髓的阳气的药，这是中国人的说法。那为什么掏空药骨髓呢？这很妙，就是其实哈、啊，人的那个淋巴球的制造厂，如果是成人的话，是在肠膜之间的，肠里面肠之间的油网里面。那这个肠膜之间的淋巴球制造啊。其实一般而言呢，比较能够督促身体会多制造淋巴球的东西是黄芪，就黄芪的作用在这里。但是呢，我们这个有淋巴球在流动的东西，在中医可能哦，比较会归类到三焦木耳过去，对不对？那么在中医的身体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三焦出于命”。所以当他的三焦的淋巴球这个很重要的东西被掏空的时候啊，你说人的身体从肠膜里面调动能量啊，不是从命门里面去挖东西。那他往命当然详细的化学机制我也不懂，但是总而言之，长期用这个黑气的药物的人，他的骨髓会越来越变质，然后到最后连骨质都坏掉，这是用黑气的人会得到的后遗，这样好不好？但是黑气却可以得到一个快感，因为我的问题其实不是他们有多毒，而是他们那个快感加起来就是性的高度。但是黑气的人，他在属于这种嗨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他的精神可以得到。我说，我觉得在人的心境上面的东西啊，我们姑且称之为。有道之士之心，好不好？就是心灵境界很高的所谓的真人的心，就是黑气的药，因为海洛因其实也感觉到这个东西，黑气的药可以感觉到真人之心的一个面向，而一气的药可以感觉到真人之心的另外一个面向。我要讲的这件事，那黑气在发挥药效的时候，它让那个服药的人感觉到的真人之心的一个面向，叫做无时间感。就是比如说用这个药，用这个 ketamine 啊，来提神的时候啊，他可能大多半是拿来通过性交的主角药物啊，所以就想他那边抱来抱去或怎么样啊，他会觉得，嘿，怎么已经过了5钟了？ 我觉得三分钟而已，他失去了对时间轴的读取感，这叫无时间感。然后呢，一系是什么呢？一系它造成的感受是真人之心里面的无自我感。刚刚才讲到庄子的丧我法，对不对？庄子的丧我法叫你把一条一条的信念拿起来，看它不是真相就消除掉，消除掉。因为真相的信念不会解脱脱，不是真相信念会解脱脱。那解脱脱叫我执嘛，就我的自我，对不对？那一系的药物，它作为我们的机制，不是人的肉身，而是人的意识。它会把你的意识里面的那一坨我执脱脱。就是所有由信念所结出来的那个叫做自我的东西，一根一根硬的掰碎。那这样子把那个我执的陀螺一根一根硬的掰碎的那个当下，你的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是通的，没有阻隔，你知道？而那个通的潜在意识啊，会把他感觉到的世界传送到表面意识吧。那潜在意识看到的世界是超立体的，因为次元相对比较多，所以那个人就感觉到一个超立体的世界。我看有花，看到好多不同的角度，这是一系造成的药性，就状态。就是我们本来要上罗马练18年的，他一瞬间帮你达成。那时候这药太好了，在肉体上没有副作用啊，然后又让我瞬间体会到上罗之后的真人之心，这药好，对不对？其实说一句普通啊，非常普通的事实，就是西族文化是西皮文化的材料物，那西皮文化是一种灵修文化，你懂吧？是一群有那种 New Age 这种心灵追求的人，他们借由毒品感去感受一下那个有道之人的心灵境界产生的开端，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灵修文化的，就是变质变的东西。而为什么？这个人啊，他的我执啊，如果是用散魔法啊，一条一条错误的心来溶解掉一种方法，他的心就会很越来越松柔一些。所以反毛病就嘛，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一根，他心慢慢慢慢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舒服，那些松柔一些。可是啊，这个一系列的万能自我都一瞬间拆碎了。那你自我，因为那一波本来就在互通结伴，对不对？他的药材一过，啪又连成一团。可是连成一团的，那个被拆掉过的自我陀螺会有心理创伤，就已经本身不是我执了，还有心理创伤。那个曾经被拆掉过的信念陀螺会更加强硬的扒住彼此不放。因为本来啊，一个不要说真人之心，就一个普通人的心啊，其实一个普通人的心是不断的在新陈代谢。什么叫新的新陈代谢？因为我们人的信念是随着接触到的事实不同，慢慢在更改的。比如说，我小时候相信有耶诞老人，后来发现原来是爸爸妈妈偷放礼物的，然后就觉得没有耶诞老人。那以前以为有耶诞老人，今天觉得没有了，这不是有一个信念被改变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自我是不断的，因为接触到新的讯息而有一点变化，有一点变化，对不对？因为自我是信念结成的嘛，我的信念不断的有改变，或者说我从前不知道中医好，现在知道，就有一个新的观念，对不对？然后今天听街机那边说一些屁话，又发现原来中医也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所以就又观念改变，所以跟健康的自我是不断的在更新的。但是呢，被这个一系药物掰碎之后再粘出来的自我。他对于每一个情报分析会有一个高度的过敏，所以呢，吃过一系药的人哈，你在台湾吗？你跟他讲话，你发现，比如说哈，我们台北物价上涨跌跌，对不对？可能昨天白菜是12块一斤，今天是下雨天，菜烂才30块一斤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一个也在吃一的人讲哈，哎呀，哇，最近白菜变好贵哦，30块一斤。你知道他什么反应？他说：“啊，怎么可能？那一定是12块一斤的。”他这个样子，那个信念结构变成信念陀螺，对任何更新有激烈的排斥反应，这是一系药。 所以这个东西啊，加起来， 得到的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就是我永远我执着，然后在时间轴里面没有时间也不过的那个速度感的时候，这是一颗真，你懂吧？就是这个海洛因让人直接触碰到那个无时间感和自我感，但是真人之心感受到的事情。而性这个东西可以到它的高度，就是让你在那个过程里面能够到达真人之心，然后没有副作用。那像我们家里我侄女跟她男朋友助教，他们两个性生活很美满，好，相信各位在座也有那么美满，就是，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啊，如果发生了这个啊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就问他，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在性活动里面啊，你觉得时间的流逝方法不一样？哎，他们真的性生活很美满，非常喜欢彼此。那男人说：“这不理所当然的事吗？谁管这天呀？对不对？”在性里面，其实人不满就可以体会到无时间。然后呢，无自我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女人哈，她自我的那个信念结构，是会形成某种情绪反应啊。就我有一个事情，这是不应该的，大家就会理解我这样。可是呢，如果一个性很满足的女人，原来她会爆炸，是这些小秘密的，她信念结构松掉了。你懂吧？就是本来沿着那个我执着和连锁反应会起情绪的事情，他不会起情绪，因为他心理结构松，这叫无自我感。因为我刚才已经解释自我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一个性生活的感觉最好的状态，就是他随时可以去到那个无时间感、无自我感，他的我执着都是顺利而自然的松懈开，然后再慢慢连起来，但是没有副作用。而这样子的人啊，如果他是三两头就可以升到升真人之心的境界，再回到这个世界，想去的时候又可以再去到真人之心的境界，再回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觉得他心里有没有往上提升？对不对？因为好能量一直在跟你做沟通，对不对？潜在意识不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能够让性到达这种高度的人，那个瑜伽术里面说的要打通七个脉轮，这些是防空术比瑜伽术的话。但是人如果发生了某一些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可能达到这个高度。当然这也是颇为艰难的一点，但是我要跟同学提啊。那请问你什么样的人可以比较容易达到这个高度呢？在庄子的第五篇德川府里面有提到一种，我用最无聊的方法说呢，叫做可爱。可爱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进入性行为啊，其实现在一般人会是交感神经头的，可能就像对方肉肉感啊，身材好啊，肌肉大大块之类的。可是实际上，真正的性行为，它最需要的条件是对方可不可爱。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我觉得好可爱哦，比小狗小猫好可爱。我可以不那么这么一直抱他摸他，会觉得他好可爱。你知道你们家爱小狗小猫，你知道小狗小猫很可爱吗？对不对？就他完全没有心机，就这样睁着大的眼睛看着你，然后他对你只有爱没有别的，对不对？超可爱，是不是？就是你摸小狗，如果不是有别的事要做，你可以整天一直去摸下去。就是要能够达到这个心灵高度的性爱水平，必须有两个比小狗小猫可爱的。是过来啊，什么？那人要怎样才能变可爱？真小人副交感神经递减才能可爱。然后呢，我如果要再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啊，庄子的那个德充府篇里面讲的故事，为什么这个篇叫德充府呢？就是他这个人的内在修养，就是德这个东西已经充实到外在世界只去符合他的修养，而不符合他的丑陋，而不会符合他丑陋的满外貌。他故事讲一个很丑很丑的人，但他的内心是很可爱的，所以人家虽然一看他觉得丑，可是他相处之后三两天就忘了他丑了。其实这是很普通的事，对不对？很多我们生活之中我们觉得他很可爱的人，他就不一定长得漂亮。你一见他觉得这人长得有点不太好看，可是变好朋友之后你完全忘了这件事，对不对？ 可爱的人会给你这种感觉，但就算他的相貌不是他的长，那一个可爱的人，如果说一个清楚的定义，还是我们家里来说，因为他的性生活品质最美满，就他说了算。有一次李明呢在感慨他的人生实在是太幸福，就这两个大的女儿就是全软发都闪光的，比如说我性生活超美满，完成度有多快。那这个就是李明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对他男朋友的评价，他说说实话，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点啊，是有我男朋友这样一个人，他看到了我所有的缺点，却愿意包容我、等待我、提醒我。其实这句话，就是你愿意做一个能够看到对方所有的缺点，但是标准头脑里你应该去打压他，而让他做自己，让他尽情做自己，信赖他会自己找到此生的路吧。如果你能够变成如此可爱的人，也就是任何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没有秘密，他觉得什么话都跟你讲，因为你不会潜伏在他。那所谓不可爱的人，就是心里面的规矩很多的人，因为他相处就知道说，哎，我如果表现懒惰一点，会瞪我；如果表现的散漫一点，他会骂我。你知道，就那种，就很多人的心是规矩很多的心，对不对？人家跟你相处的时候，你的规矩越多，对方就越有压力，越有压力，那个自律神经就不能启动副交感神经。所以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完全包容他人，接受人是不同的，每个人有自己生命的呼唤，我不能强求一样的标准，然后看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觉得能够包容，能够接受，能够欣赏，然后人家跟你相处的时候感觉不到你的任何谴责跟压力。如果有两个如此可爱的人，而他们在肉体上又互相吸引的话，他们的性就可以到达修道的高度。这是一个非常难有的机缘，但并非不可能。所以我想今天的报告就可以在这里结束。那么我要很恶毒的说，请求贝老师上来讲一讲。